北京时间的早上8:05，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王松。 各位呢不仅仅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在手机上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 或者呢和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982青年说，就可以同步的收看我们节目了。您的留言我们将看到。 OK 啊，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啊，是5月20号啊，这个我还记得去年的520 怎么过的， 这个在工作当中度过的，我想说的是节目。我还记得去年的5月20号，咱们还办了一个520表白日的活动，然后当天晚上， 你就收到了表白 乞丐。收到了表白，你这个岔打得太可怕。就是当天晚上的时候，还记得跟全北京表了个白。对，是我向全北京表了个白。 当时是怎么说的呢？ 忘记了已经。 干得漂亮。520呢，因为它特殊的日期被生生的凑出来了一个节日， 对， 就变成了就像双十一一样，变成了一个像光棍节。 那不是我的生日吗？ 对，我们的左泽哥哥呢，在双十一的时候啊，这个光棍节当中过生日，每一年这个时候，我们的以独特的方式庆祝他，又多了一年单身生活啊。然后呢，520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民表白日，今天呢，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没错啊，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阴转多云，最低气温是17度，最高气温是20度啊。这个天气啊一下子就从那种30来度的天变成了20来度的天，大家一定要注意增减衣物啊，小心感冒。 没听说有个说法吗？就是北京现在天气是满30减12。就跟大酬宾似的，一到30多度，我就给你减十二， 满三十减十二， 就是很有规律的。所以说大家这个厚的衣服还是别先收起来啊，这个天气还是不稳定。 对，没错啊，这个关注一下出行。今天呢是周日啊，不限行，大家可以多出去走一走，毕竟外边也挺凉快的啊。但好像今天对，好像今天会有小雨出现。 来的时候已经有小雨了，但是后来又停了。就是说今天出门 稀稀拉拉的小雨，带着雨伞啊。OK， 那接下来先看看我们今天的青年头条号啊，说这有一条消息啊，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治霾需要群策群力，打赢机动车污染攻坚战。 5月16号呢，中华环保联合会在总部召开了机动车污染监测与防治委员会的成立大会。未来呢，将在落实与加强机动车监测与防治两个方面下足功夫了，坚持节能与减排相结合，鼓励优先使用既减排又节能的新技术。 促进产学研相结合，这个协助成员单位申请国家级、省市级的环保示范试点工程项目，帮助相关企业在市场当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啊。促进机动车污染监测与防治行业的良性发展。 说到这条消息呢，更加的感觉到治霾确实是属于要群策群力，我们从各个方面都入手，共同来打赢这场攻坚战。 对，没错啊，别看这条消息它的内容比较少啊，但是它所涵盖的点是这个由点及面，由面及到我们所有的人的质量、生活质量上面去的， 让我们非常有信心了。 对。OK， 那接下来啊，介绍一下我来到我们今天周末晚青年说的这位嘉宾。 重量级了， 非常重量级了。 对，我就在采访他之前呢，先要了解一下嘛。我刚才说了啊，这个看他的简历，哇，海了去了。然后各行各业，然后学历又高，关键是又年轻。现在呢是一家企业的副总裁。 副总裁。 对，在一个三十岁的男生能够做到这个岗位， 对， 就他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然后今天呢，我们也好好的挖一挖这个宝藏。 OK 啊，那在挖宝藏之前呢，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呢，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的话，你最想做的一份工作是什么？或者是说，你现在给你一个机会跳槽的话，你会跳到什么样的工作当中去？ 来，大泽说一下。 我的愿望一直是做一名优秀的电台节目主持人。 你已经是了呀。 优秀还没达到。 哦，这好谦卑啊。如果是第二个选择，除了主持人以外，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我觉得人生规划可能我们上学的时候也 开家饭店吧。 哦，哇，好棒、 哦、哎，真的说到这儿啊，这个 不是我前面基调给你铺的这么高你就直接给我 不在最开始应该是马来西亚还是东南亚那片儿还没有流行海底饭店的时候、 哦、 我在小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设想， 开一个海底的饭店， 开一个海底饭店，然后那个餐厅的顾客进到那饭店之后说我想要这条鱼，然后潜水员下去捞。 好好残忍啊，我以为是说这都是观光的您这就是海鲜市场对吧， 但很奇特的一个海鲜市场。 我刚才对你重新又燃起了，觉得啊它很蛮有品的，又掉下去了。 哇、哦、那就这边咱们用来观光，这边咱们用来吃。 这是您那是农家乐对吧 多开心的一事儿啊，这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如果不考虑现实情况的话、各位最想做的一份工作是什么啊，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么在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来介绍今天的嘉宾，挖一挖他的人生宝藏。这是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啊，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王松。 接下来呢就介绍我们今天这位大咖。 对，有请他给我们打个招呼来，欢迎张明瑞。 欢迎明瑞。 大家好，我是张明瑞，很高兴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在这儿跟大家聊聊天。 我们今天是挖宝的，聊天这太客气了，接招吧、啊， 边挖宝边聊天啊。嗯， 对，然后因为其实他我刚才一开始说了嘛，他的履历特别的丰富， 嗯， 本科呢学的是对外汉语专业，对吧？ 对， 研究生期间呢。念了西班牙语，而且是去西班牙念的西班牙语啊，这是绕口令哈、啊。然后当时是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呢？ 当时是其实是对自己的一个审视吧，觉得自己在这个学业方面，包括为之后自己的人生经历需要再积攒一点什么，所以当时就是很明确的计划是想要出国去见见世面。 嗯， 但如果说为什么选西班牙，为什么选西班牙语的话，可能跟个人爱好、对那个环境以及这个小语种在国际上的表现是很有关系的。 哇，我们好深入啊，我们陷入了一种沉思啊。 嗯， 那第一个板块 没有， 第一个板块呢，我们还是想跟他一起来聊一聊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比如说、就是他今天其实身上的角色是偏于转型嘛，我们想挖他这个角色。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比较适合转型的呢？ 适合转型的人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我们说转型其实是说跟自己以往要接触的东西有个新的变化。 嗯， 那这个变化呢有一个基础的前提，就是你要很明确你变化的方向和你变化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呢要清楚的知道你需要产生这样变化需要拥有的要素。其实我们说白了一点，就是说你自己有没有想好，但是这个想好有深有浅、嗯、就如果说你的想还是比较局限于这种浅层次的想，就是我想去做什么，其实这样是不适合去变化的。 嗯， 但你需要更好的准备说我想从现在这个角色变成另外一种角色，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又很清楚知道我在去到另外一个角色的过程当中我面临了什么样的问题，在这两个起点和终点之间的通路上我需要完成哪一些的要素才能使我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说如果说什么人适合转型的话，还是那一点，就是你需要想好而且想得很清楚的人才适合去跨出这一步， 就是目标比较明确的。 对， 因为很多人其实比较迷茫的， 有 从事着自己的工作的时候呢，他又觉得 又觉得去想其他工作 不舒服不甘心， 对，或者说现在这份工作自己做的不快乐， 又想开饭店。 哎，对啊。没，你非得问我这个 坑挖在这儿了。然后呢就是很多人就是对未知是就是对未来是比较未知的，所以他会有一种迷茫和恐惧在，然后每天就是觉得不能很扎下心又想转型、嗯、我觉得这部分人应该是我们今天 就是所说的没有想好的那部分人， 对，但是还想转没想好自己能 对，然后再往前一步呢，就可能现在很多职场当中的人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就是说我假如我是做 IT 行业的、嗯、我在一家 IT 的中小型企业去做工，然后我觉得这个不做吧我又没有生活来源，做吧我还觉得对不起我为这个人生的野心和未来的规划和梦想，这我觉得应该就是刚刚明瑞所说的那种想好的浅层的那一方面的人群，然后再往深一点说我觉得就是应该是明瑞这样的人群了， 他就是比较目标明确的，其实目标明确并且能做出实际行动呢还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比较迷茫的、 嗯、 觉得哎，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啊、 就基本听再想一想就算了， 对对对。 那刚才说到了就是要做好准备要想清楚了，那你认为这个准备具体指的是哪方面的呢？ 首先啊，就是当你想选择跨出这一步的时候，就无论是你想转型还是跳槽还是想换一个城市、反正各种因素，只要你想到改变的时候，我觉得你第一个要考虑的是你这种想法的来源是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考虑要改变。这一点的话其实很多人是忽视的，就是你产生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就想当然觉得我应该去走那一步，但是你并没有搞清楚我为什么会 为什么要这么想。 对，然后它会直接影响到就是说你到了下一个改变已经来到的时候，你并没有解决之前的这个诱因，所以这种事情可能还出现。所以我们在工作当中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刚才那个王聪说我的履历比较丰富，对吧？ 哎呀妈呀，海了去了。 就是也是说其实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啊，就是短短的几年之内我也选择了好几次改变的机会、或者改变的动作。但问题就是说我在工作当中也面临了好多年轻人，他们频繁的跳槽，包括我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我在选择改变的时候也在表面上看上去也会选择一个频繁跳槽的动作，关键就是你频繁跳槽背后的诱因是什么，或者说你要通过这个频繁跳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很多年轻人呢，就包括我面试的，包括我遇到工作当中遇到的，就是原因很简单，我上一家公司做的不开心，不开心的原因 说不出来，不开心， 对，就可能就是觉得啊没发展，或者说是觉得跟同事的沟通啊跟领导的沟通有一些隔阂，反正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是特别表象的， 就没往深了深层面去说， 其实是很情绪化的东西。 对对，很情绪化的那种东西， 想哪儿说到哪儿。 对， 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变，你怎么能知道你怎么变呢？ 对，哎，这个问题， 哎，这句话是。 对， 我要记下来。 您出去一会儿吧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我们要怎么转变？但真的，他说这个对，你可能没弄清楚你转变的原因，你当下还会面临这个问题，一定要深挖。而且每个人其实想转型的原因很多，薪资可能是只是占一小部分，很多人是受环境影响。 对， 比如说你周围有一个朋友，他可能就是我们做媒体的吧，可能一个人在省级卫视做得很好，发现他有一个朋友，哎，在北京或者什么的，或者是在更大的平台做得不错。他觉得，哎，我也要。他可能是受影响，并不是说他真正觉得他应该，哎，在这个差不多了，该往上跳了。这个就会有很大的人是这样的吗？ 是，所以说你应该考虑一下，就是你的这个诱因到底是不是正常的，或者是健康的，或者说是不是真的站在自己发展的角度，为了自己的远期目标和自己的未来好的。所以你如果你有以下的这种情况，导致你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其实你要反思一下你的想法是不是正确的。比如说，你因为跟同事啊或者同学的某次聊天认识到了你现在的工作有些不如人家的地方，然后你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其实这个是很不正常的一种心态，或者是很不正常的一种情况。或者说呢，你因为现在某一些情绪化的诱因导致你特别想换一个环境，而且你想当然的认为下一个环境会比这个环境更好。这是我们经常会发生的。 对，这个经常发生， 就是因为这人的天性嘛，对未来我们多少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憧憬。所以有一句话是说，如果你改变，你可能不知道未来什么样，但是如果你不改变的话，你觉得现在的情况是让你痛苦的。 这比较像成功学的。 对，但其实我们总说就有一些鸡汤其实是不太利于个人发展的， 有点毒。 对 对， 就是你也会经常面试吧，差不多。这样我们二位就当那个应聘的，我们每个人说一 下。那肯定面不上了，这是干嘛要自找苦吃。我跟你讲， 我们每个人说一下，就是比如说为什么要跳槽这个观点，看看是不是常见的。好吧，我们可以扮演一下。 行，我正好刚刚从上一家公司离职。 真的？ 对， 然后你可以来分享一下为什么要跳槽。 对，那你先吧。 好，如果是就是女生可能会说，我因为爱情所以想换到这个城市，作为这个点会不会打动你们呢？ 这个可以被接受，但是你没有办法打动这个，你说打动面试官这个是不可能的。就是我可以接受你这样一个理由，然后不认为你上一次的决定是极其草率的。 这样吧，咱们一到十分吧，我们两个一人给一个理由，然后你给我们评个分，也给大众也大家面试的人一个参考啊。可能问到我说，哎，为什么你想来到这儿啊什么的，我说因为男朋友在这儿，所以我想把工作换在这边。你会给我几分？就是这个理由。 看这轻蔑的眼神，就已经给了你分数。我跟你讲， 五分 就比较中间了，对吧？ 对， 就不上不下，不好不坏，对吧？ 哎啊，那又一会儿咱们再来分析这个事儿、啊。 别少来，你要说你的。 我先说我的。我觉得前一份工作，它对我的职业发展规划以及个人的发展前景很不利，没有给我那么一个平台让我去发展自己，而且它本身的。就是整个公司的发展前景也不是那么的好，眼光比较短浅，所以我决定换到一个更大的平台来实现我自己的目标。 这个能打 七分 啊，比我高。 Why？ 是这样的啊，就是你在跳槽的时候想找一个很好的这个理由啊，所以这个面试是有一定的技巧的。你想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你要考虑就是面试你的人，包括你要应聘的这个公司，他为什么要招人，他为什么要招你进来。所以其实我通常在面试的时候，我经常会问面试的人员这么一句话，就是第一，你告诉我选择你来这个岗位，你有什么比较别人的优势。 对，就为什么要选择你不选择其他人。 比如说你们二位都是做电台主持人，对吧？那你面试的时候，我可能会你给我一个理由，我选你不选他。你给我一个理由，我选你不选他。其实你要站在这个角度，就是你要考察一下用人单位为什么要选人，为什么要选这样的岗位。然后刚才王松说的那个理由呢，就是他就是一个不痛不痒的理由，他只能给你一个前提，就是说你选择来这个城市，所以你不得已要向上一家公司说再见。但是这个理由不充分，是在于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来我这儿。对吧？他只能解释 只是一个单方面的理由， 对， 就是说我为什么来了，但不是说我为什么要选择你， 对 吧？ 所以你既然没有理由说你为什么要选择我，那我怎么能有充分的理由说我自己我为什么要选择你？ 就是我男朋友公司在隔壁，想离他近一点。 在楼上，在楼上，在楼上。 啊，对，我一同一个公司不能谈恋爱。我想， 哎，这个考虑的倒是挺深刻的，啊。 我想跟他中午一起在楼下吃个饭，我觉得两个人一起吃点的菜多。 还便宜 啊！对，这个 咱们又回归到饭店的主题上了。 对，然后想去大佐 去我开你家饭店， 去他开的饭店应该不用付钱吧？ 刷脸。然后那这个会不会更充分一点呢？真的就 是 也不会， 你走开啊！这个更充分一点。 我很认真的在说，嗯。 然后大佐说的那个呢，就是我们在职场当中经常会遇到人用这样的理由， 嗯， 就是很通常的一个理由。这个理由的问题在于呢，就是。他也解释了一方面问题，就是解释了你自己职业生涯规划的问题，但依然没有解决我为什么要你的这个问题。 嗯， 就是说，我这就是其实我们从小受的教育，让我们不太适合这个环境，不太适合这个职业的场景，就是在这里，就是你总是感觉我要通过什么来学什么。你总是站在我要学什么，我要怎么样的角度，但你并没有说一个很好的理由，让人觉得你在这份岗位 我已经是很优秀了，有什么价值？ 对，就是你。 但是我觉得应该有好多的公司，因为我见过好多老板，他们就在跟你说这个东西你会吗？你不会，你要学呀，啊！你怎么样？你要去学习这个东西。但是人在面试的时候，就像刚明瑞，你又要去说我不会这个东西，我要去学，然后我又要怎么样去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展现我的个人价值？那样不会让老板觉得我这个人很肤浅，或者说很自恋、自负？ 不会，这是这样的啊，就是你到底在学什么？就是。现在都是这样，就是大的企业包括成功的企业都会很在意员工的学习能力，这是一定的。 嗯， 就是你的学习能力是你长期发展的一个基石，这个特别重要。但关键就是你要学的是什么。如果你要学的是，比如你跳到了一个新的行业，你去了一家新的公司，你不了解这个公司或者说这个行业的一些基础知识，比如你现在马上去做金融， 嗯， 你不太了解金融圈，你不太了解一些金融的基础知识，那你当然要学。而你这种学是无论是你的面试你的人，还是之后你的领导，你的公司都会特别希望的，而且会特别鼓励的。 嗯， 但关键就是你要不要学习你自己的专业能力，这是两件事儿。就如果说你自己的专业能力还需要在这个公司入职以后再去学的话，那我就觉得我没有必要非得要在你身上去培养你去。 你说跟年龄有没有关系？比如说他是就是大四应届毕业生，他觉得我学习能力强，哎，我想去你那儿学习。比如说我可能是工作五六年了，我再去说我要是在你那儿学习，会不会就是比如说他就会更好一些， 对 吧？ 这个是可以的， 还是跟年龄有关的。 这个 确实是没进社会嘛，对吧？ 就是如果你是应届生， 嗯， 这个还好。因为你应届生的话，你进去不可能是马上到一个特别高的一个领导岗位，那样的话他对你的要求或者对你的期待是下降的，而且公司期望应届生身上可以产生不同的这个可能性和变化，所以你来了之后，如果在你的学习过程当中能够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不同的价值，其实他也是很愿意的。但如果你是老手， 五六年了， 对， 然后 我还来说 ，对， 你还在说我想好好学， 学 对这个期待值可能会更低一点，我觉得， 还是跟年龄分着也有点关系，是吧？ 对，但是我觉得。会不会有好多我不知道明瑞你们在选择人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之前也跟好多的公司的高层聊过天，他就会觉得啊，你作为一个应届生，就像你刚刚说的那样，你的身上可能会发生各种不同的可能性，但是有的时候就可能啊，应届生出去之后，可能会不会比那些老手在某一个行业或者是岗位上会做得更好，但是老板却看低了你。 有啊，有这种可能性的。 对，但这样的话，作为应届生，我们怎么办呀？ 所以这是一个心态问题，就是你就回到我们刚才说那个问题了，就是，我们好多人选择改变或者选择变化，就是觉得自己在这份岗位当中或者在这个企业当中被低估了， 嗯，得不到自己的价值， 心态心情很不爽， 嗯， 但是往往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价值究竟是由了谁来评价的？其实你自己的评价，我们说。 不是那么客观，对吧？ 除了能给自己增长一点自信，以及过了这个标准以外的迷之自信， 对。 其实这个在真正的这个职业考评当中，不能成为一个特别充分的理由。所以你的价值究竟是谁来评价的？那应该是你的结果。 嗯，好，那么上半时段就这样了。我们一会儿呢，一段小广告和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明瑞来讨论这个话题。 一会儿见。嗯。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这里是每天早上8点啊，为您准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王松。 嗯，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这个 特别资深的嘉宾了，虽然年轻，但是就转了很多行业，然后现在也是一家企业的副总裁，我们就掌声送给他。刚才呢，他也是跟我们简单分享了一些面试的，就是用人单位比较在意的东西。 对， 其实刚才一直他说到一点，说我们两个的回答都没有表达出来我们能给予这个工作岗位什么。但有的人说，哎，你要考虑这个岗位为什么用你，但是我们很多人其实对公司不是那么了解，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岗位到底需要什么样的。 哎，对，突然说到这儿，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之前在微博上看到好多关于面试的技巧啊，就是说你要怎么怎么谦卑，或者是说中国人骨子里边就是涵盖着这种东西，我们小时候受到的文化里边就是说我必须要谦虚。会不会有那种情况，就是说我去面试了，可能我这个人足够优秀，然后对我没表达出来，我在面试官面前我就是要保持一种非常谦卑的态度，所以这样，这不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或者说一个 我就有这种，我总觉得夸自己 悖论嘛， 说不出口。 对啊， 嗯，会这样的， 会有，但是这个其实不矛盾的，你谦卑不代表你说不明白， 哦， 对吧？其实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就是，就像刚才大佐说，就是我去之前，我怎么会知道用人单位什么什么期待，对吧？所以每一个同事，我们现在可以反思一下，就是当你去面试一个岗位的时候，你之前在家有做足功课吗？你是不是打印完简历，然后你拿着到那儿就开始说？ 就开始说了。 你有之前去查过，就是比如说这个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对吧？然后这家企业有什么样的历史背景？然后更重要的是，你面试的这个岗位究竟是什么作用？就尤其是在你转行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之前做媒体，我要跳到一个公司做企业去做，就是职业经理人，我要面临的这个新的岗位，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岗位职能，什么样的岗位要求？然后对于这样一家企业，希望这个岗位在这个整个公司运营过程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你有没有做足这样的功课？所以其实如果你做足了的话，你就应该知道自己的过往的经历以及自己的能力，包括自己的兴趣爱好，在这种岗位需求上哪个能够一一对应的，这种对应是否能够打动对方，而这种对应是不是能够让凸显自己的价值。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不需要去太多的夸自己，因为尤其像大公司，就是 HR 都是很比较资深的，也是很有经验的，他面试了这么多人的话，就是他会很容易的判断你哪句话是真实的可信的，或者说哪些东西是不是过分的夸耀的。其实大家心里是有个基本判断的，只要你的表述能够很清楚的传达你要凸显的价值，而没有不需要过分的夸耀，所以这个并不是个悖论。 嗯，就是做自己就可以了， 对 吧？ 我们一直其实在分享这个面试的，然后我们现在也从这个明锐本身角度我们来挖掘挖掘啊他的一些经历。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说了，说他是研究生是在西班牙念的，根据就是自己的兴趣爱好是选择在那里。我们就比较好奇您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呢？选择了西班牙是海鲜饭吗？ 海鲜饭 我只能想到这里了。哦，我这是个思路，真的是被你的饭店带跑偏了。 奶茶店、饭店、海鲜饭，一会儿咱们还能说出来个什么？ 然后我们做了个美食大赢家的节目。然后那您当时选择西班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其实主要是因为西班牙语， 特别美。 对，一个是特别美，第二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是看语言的啊，就是英语也好，西班牙语就各种语言吧，它其实。到现在来说，现在这个社会不会说外语的人比较少，对吧？尤其是大学毕业生，然后年轻人不会说外语的很少，就除非你的外语是一个非常高的等级，那你可以以这个为专业。其实我们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靠外语直接营生的，对吧？你除非是专职翻译。所以外语其实是个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呢，一方面是交流的工具，第二方面是你去了解不同知识、不同文化的一种工具。其实你通过一门外语可以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我觉得。所以我当时选择这个出国的时候，就是因为学了好多年英语了嘛，就想去选一个新的语种，这个语种能让你看到跟英语世界不一样的一个世界。那这个世界其实除了英语世界以外，最大的就是西班牙语世界嘛。那这个西班牙语是世界上可能说使用广度上来讲第二或者第三的这样一个语种。就我当时是基于这个考虑去的西班牙， 就是来自一个学霸的一个很轻松的一个转变，就 看到了， 就觉得英语都没有很溜，他觉得英语已经啊比较平淡了。那今天其实 洒洒水啦， 毛雷了、啊、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520，那也请明锐有没有用西班牙语来教我们一下怎么说我爱你或者表白什么之类的呢？哎呦，他羞涩了。 哎呦 刚才表达职场的时候 这有故事，我觉得有故事。 往前看，面对镜头，就是您有想表达的，也许正在看着呢。 不是羞涩啊，是可能那个 不会这句。 不是那个情况不一样，就各国家情况不一样。就外国人，尤其西班牙人那种豪放的性格，特别容易说出口，就是说我爱你，他们是直接说的。比如说啊，我就是国外西班牙人经常说的第一个叫 Cariño 是宝贝儿的意思。 Cariño， 然后是 De Gielo 就是宝贝儿，我爱你。 Cariño， 第一个是什么东西？ 咱两个。 Cariño，对。 第二个呢？又忘了。 De Gielo，对，或者说 De Amo，但 De Amo 特别重，一般都不会说，就是 De Amo 是重的宝贝儿，就胖的爱人是吧？ 200多斤那个是吧？ 150斤以上的就是 De Amo。 西班牙这么客气吗？按体重划分的。而且很可爱是吧？就是这男生会不会有男生女生表白用的语言也不一样呢？ 不会， 都是这样， 对，就比较直接的直接说我爱你。 我们再教大家一下吧。 Cariño de Gielo。 算了。 我刚想等你说完，然后我自己再跟读一遍，跟学一遍， 尴尬了，不知道。 对，真的，我 之前的朋友有没有学的会啊？ 对，我觉得西班牙语真的是世界上特别美的语言几种之一。我觉得第一美的肯定就是汉语，第二美的应该就是西班牙语，因为它那种独特的发音啊，那种大舌音、小舌音，然后啊，那种虽然我也发不出来，然后就是它在表达一个东西的时候，可以通过你个人的情绪。延伸到你的语句当中去，你不像是英语，它就那些固定的单词，我情绪再怎么激动也是那种方法。你也不像是中文汉语，我可以就是比如说咱俩生气了，我可以变成1000种方法去损你这个人。 直接可以用东北话来吵架， 没毛病。 干得漂亮，老铁。西班牙语就是 西班牙语。 后来到西班牙上学之后，因为那个本科在国内嘛，研究生在西班牙，那就两种教育环境肯定不一样的吧？你能稍微做一下比较吗？包括说你本人，你个人更适合哪种的教学环境呢？ 教学环境其实单说教学水平啊，教学水平或者说这个学校的管理，我觉得好像全世界都比不过中国。 这个管理是说严还是说很 严格啊？包括这个。因为我在西班牙的时候，除了我自己完成自己的这个学业以外，我还去了就做了一些其他的工作嘛，包括在西班牙的高中去当老师啊什么的。对，然后 教什么？ 教汉语。 啊，对，他本科学的是对外汉语。 哦。 然后 你就会感觉到就是国外的高中跟中国的高中差距很大。我们高中那种， 哎呀，现在都觉得起鸡皮疙瘩， 对吧？想想都，就我当时教的一个班，他们也是毕业班，也会面临高考的问题。但是就明显你感觉那种毕业那种高考，跟我们当时那个头发都快抓掉了感觉不一样。 我们都是假发套，其实。 但其实怎么说呢？如果说你能够去，这个教育的差距最大的点在哪儿？不是说在这个每天怎么上课，然后课堂上怎么样。其实如果你真的了解的话，它给你带来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完全不同的这个对问题的看待和理解的方式。而说实话，我自己感觉可能国外的这种教育方式会更适合你以后走向职场的行为。 比如说 是这样子，就是大家可以感觉一下，就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有目标的教育， 就是你要考多少分，你要上哪个大学， 你会特别知道我这一学期我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然后我的终点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态，就这一学期这四五个月过去了，这一阶段就完事儿了， 对，就阶段性目标， 对吧？ 阶段性， 然后我就特别清楚，我这个阶段完事了之后，我会有一个小假期，然后下一个阶段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 对， 但是我们都知道，到工作之后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就是你计划没有赶得上变化， 对，就因为那种计划，那种学习，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这种计划是强制性计划，不需要你自己做，是一种强制性计划。但你一到职场之后，没有这种强制性计划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丧失了计划能力的。 对吧？哎，对，这个点没想到，就是以前我们可能两个月之后期中考试，然后每个月月考，那我就是一定要在这个 月，你会在这个 月 当中完成你所要学习的知识，然后去准备月考。哎，真的啊，现在想想确实是这样啊。 然后我们真正到工作当中，不会说是，比如说带走我们说，哎，这两个月内我们要做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就是需要自己来立的时候，有时候自己没有那么自律， 对， 以及没有那么强的规划性， 对，而且就是可能压根就没有这个意识， 对， 这是特别可怕的。就是你在走到职场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今年的二月份和今年的十月份它俩有什么区别， 但 你在学校的时候是知道的。 然后大家就会只会说，哎，感叹过去一年我并没有做到什么，可能想的是你真的没有这个，其实未必说计划不好，你可能计划中你自己有目标去完成什么事情，但我们真的不太善于走出，就进入职场之后再去计划。 对，所以这就是很大的差距，就是国外的教育可能这一点做得比较好，它需要你自己去规划，尤其是像高等教育，就大学研究生这一段的话，包括小学，就是高中初中教育一样，就他们需要自己选课，而且你选的这个课程完成的计划，完成的目标需要你自己来思考，就是它可能需要你一段时间有一个学习总结，或者有一个完成一个这个叫学分的一个指标，但是这个中间的过程是需要你自己规划的，包括你这一学期的作业，你这学期的论文，你这学期的课怎么上，怎么达成这个最后的指标，是需要你自己来规划的。包括那个我们那种考试的制度啊，包括上学的制度，它没有一个强制性的标准让你一定怎么样，你需要展现的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我计划的能力以及你计划的完成度。那这个你就会觉得到你工作的时候，你会把这种状态带进来，就是我之前我学过怎么做计划，怎么做规划，然后也知道执行和计划之间是怎么匹配上的。 哇， 就像是在国内上高中上大学之前，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被父母支配着，被老师支配着， 按部就班的。 对，我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说，你应该在什么阶段就干什么阶段的事儿。 对， 你看，你比如说你在高中阶段，你的这个就是学习就好了，你准备月考，准备期中考试，准备期末考试，直到最后准备高考。我们虽然说看起来是那种有计划的去完成一件事，但其实这个计划是你的，是别人给你的，也并不是你自己的计划。然后等我们一旦到了社会当中去，你的领导不会给你这种计划，他会给你一大摞文件啪往这一放，说 需要你 完成它， 对， 只会给你一个任务和最终的结果目标，在中间怎么做计划，那是你， 这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在国外，比如说像西班牙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些人，他们是会自己去做计划，然后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到社会当中，就会有一个自律或者是说自我规划的能力。 对， 看到直播间的朋友有说了啊，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说计划真的很重要。 对，做好学业规划、职业规划、人生规划，对于青年人而尤为重要。 那我们的这个话题引起了大家的一个反思，可能是觉得是不是很久没有进行好好的规划了。 对， 哎， 真的看到现在很多在职场工作好久的这个哥哥姐姐们，每天都在读书。 对，其实现在很方便了，比如说打卡啊，或者 对每天就 阅读， 你就会在朋友圈里边看到他们每天都在打卡阅读。我觉得这应该也是， 就今天背了多少？ 对，我觉得这也应该是一种慢慢重新回到自我规划的那种一小步吧。 会不会是这些 APP 也是比较明白大家不太会规划，然后那我就来帮 你，那不又变成强行规划了吗？ 但是兴起了一部分公司嘛，这也是一个创业的新兴项目了，对吧？ 那其实这种东西呢，就是它肯定有比没有要更好。你真的去参与这样的计划当中，其实还是有比没有要更好的。否则的话，你可能根本就不记得什么时候再去看看英语，再去背背单词这样的问题。但是它还是那样的问题，就是这个计划还是别人给你的。 对，他牵着你走。包括其实你像现在很多人说去健身房找私教，然后我说其实你也会锻炼，或者就是跑动运动，为什么找私教？他说我需要别人看着我。对，我经常听到这个说法，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跳舞。 那我下次在健身房，我就专职，我就看着你， 你 就自己练就行了。 给你钱， 我就看着你。 就是这真的是因为被看着和说不会规划，真的兴起了，在社会上兴起了很多这个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我就来看着你，包括现在像什么营养健康餐，我下了一个月的单，他每天给我送来，否则我就像是不会吃饭一样。 好家伙！ 真的是大家就哎，他说完这个，我真的应该。反思一 部分人，部分人 啊，部分 这也是部分人。 这我就是这部分的，我就是代表了一部分人。就是以前没觉得有什么问题，现在想想，可能是自己对于自己的规划有一点点欠缺，可能就觉得走一步算一步。很多人都这个， 就是也是可能很多人在迫于生活压力的情况下， 觉得还 是这样的， 不想了，想了 走一步算一步，算了，不想了，反正有人帮我去想，对吧？ 对。 所以说，你看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都是这种走一步算一步、没有计划的状态，那你在考虑到你要转型、你要跳槽的时候，它就不可能是一个非常理性的。 对，我们嘉宾很好的把话题给扯回来了，非常棒，一个很、毕竟是这个电视台出身的啊。然后他的履历当中呢，有一个就是特别的醒目，就是我们同行原来是一个卫视的编导，你是从西班牙回来之后去卫视做编导的吗？ 西班牙之前。 对。是什么？当时是编导做了多长时间呢？ 做了一年多。我其实是那个，你按照时间线，那应该是大学的状态。 就上学期间就到了， 但是那个我是就是完全是脱离大学，然后直接就正式的去入职那个岗位。我是用因为大学四年嘛，这个也是当时的一个想法。我用了两年的时间是修满了大学四年所需要的所有的学分，然后后来两年就出去了，就不在学校了。 然后去了一个卫视，而且平台还是蛮好的。当时做了哪一些节目呢？ 当时做了，就是我在那个地方的本地地方台，地面台，然后是在这个文艺频道做了一个面向于本省的一个，就是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特别火的选秀节目，我们是最早趟选秀这条路的。 真的、选哪一类的呢？ 表演唱歌跳舞这样的。 做了选秀。其实我们都知道这种大型活动呢，做编导其实它这是也是蛮累的，因为电视台这种工作是没有很有很强的一个时间规划，有可能是从半夜开始，从下午开始一直到半夜到后半夜，然后开会啊，什么时候录完什么时候算。 对， 这种工作强度对你来说当时觉得是能够适应的吗？ 能， 很 enjoy 的那种感觉吗？ 对，所以我们是这样，就是加班，这就变成了一个大家现在特别关心的话题，加班。就很多来我这块面试的人有一个理由，就是说我为什么要离开上家公司，是因为上家公司 加班 太 累 了。 就现在很多地方加班是有补助的吧，而且补助还蛮高的。 是有补助，就有的地方是有补助，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通常的情况，就每一个地方都有。而且有的人可能说你给我补助，我也并不想加班， 我想要自己的休息时间。 但是加班你看怎么看，如果你很享受这个工作或者这个过程，这可能加班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个要命的问题。 对。那如果说真的是来面试的人提到了说上一家公司加班太多了，所以我想跳槽，你通常会怎么回应他们呢？ 你判断一下你加班多的原因是什么。 有一些人真的就是我们说靠点儿靠时间，可能工作效率不是很高，有一种假勤奋的感觉。有一些真的是因为工作量太大了，然后完不成这样的。 我们现在通常有一种说法叫做这个伪勤奋者。就是伪勤奋者，就是看上去特别忙，然后嘴里也特别忙，就是我相信所有人身边可能都有这样的人。 有 张嘴就是哎我忙得不行了，我特别忙， 没空回你信息 啊， 真的好忙。 对， 然后发现一天根本并没有做什么事儿。 今天上午就是觉得在荒废时间，哎玩玩手机刷刷网页，一到快下班他觉得我加班，我是个很努力的人，才开始完成工作。 所以有的人是反正出于各种原因加班吧，如果你是为了，因为好多公司有倒休嘛，对吧， 你加满了可以休息， 有的人如果你是为了攒倒休，或者有的人是你就单纯是表演给你的同事或者你的领导看，这种加班其实对谁都没有好处，对吧？但如果说你真的是由于工作量很大，这种工作量在合理范围之内，或者是你有很重要的项目要做，那这种加班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如果是你个人的这个效率问题导致你加班加好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吗？ 其实伪勤奋作为领导，就是或者是 HR 的话，是能够辨别出来的吧？ 很容易的，其实。 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偷这个， 就不要觉得每天晚上在朋友圈里边晒一张自己的工作照，我又加班了。 什么半夜的地铁空荡荡，就这一类的，领导会想我给不给你点赞呢？ 我们上周开工作会的时候，跟我们自己的同事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大家可能都知道，就你上学的时候，你们老师都会说不要在底下搞小动作，你们干什么老师都看得很清楚 哦， 对吧？就是老师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你在底下，你以为老师看不到什么吃个薯片啦，然后玩个手机啦，听个音乐啦，其实老师都是知道的，但只是他不说，可能基于几方面原因：第一，不想浪费那个时间，或者说不想影响你的心情，或者说有别的这种方面的考虑，就是不戳破这层窗户纸，但并不意味他不知道。所以其实如果你站在那个位置上的话，就真正的勤奋和伪勤奋其实是很容易辨别的。 对，跟大家分享一句我们大学老师经常讲的话，他说有的时候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你们不要太过分，我不能两只眼睛都闭上吧。对，就是差不多，你不太影响工作就还好，但是真正有的时候说有一天领导会说你这个不太适合我们单位，别觉得委屈，哎，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因为你是个伪勤奋者， 对，想想平时是怎么做的。 你一直在浪费公司资源。 对，其实你晚下班公司空调和电不要钱啊，还有锁门的还要陪你到最后，是吧？ 好家伙，这都什么点呢， 我是个会计。 今天呢，我们非常这个荣幸的请到了这个张明瑞啊，是做市场营销的总监，现在也是一家公司的副总裁，非常厉害啊， 年薪也很高。 对，就不跟大家暴露年薪了， 怕大家不看，然后回去努力工作去了。 对，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人生当中的经历啊。那么在一会儿呢，我们后半段的青年会客厅当中，再来跟大家聊一聊明瑞的第一份工作经历，包括到现在的整个的职场的规划，包括我们在最开始所聊的转型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对于个人发展的一个机会。那么在这个接受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些话题，大家不要走开哦。

欢迎回来，这是每天早晨八点为您准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王松。 各位呢，不仅仅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啊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青年说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上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 或者呢和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上搜索982青年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啦，可以给我们留言您的问题，我们才能节目当中解答。 哎，没错。今天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啊，还是请到了我们的一位朋友啊，来自这个 我来介绍。 对，你来介绍。 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大佐突然间不知道从哪个身份开始介绍了。 对， 他跳了很多份槽，现在是一家企业的副总裁，年纪轻轻，刚30而立之年， 对， 就已经是副总裁，年薪哇 啊，年薪对吧， 哇。他呢本科学习对外汉语的，研究生呢是在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硕士毕业的，就很棒，很综合的一个人。那么我们今天是从职场这个角度，包括他自己的发展和选择的这个角度来一起来挖一挖这个宝藏，也希望给这个收听收看节目的很多比较对于职场比较迷茫的年轻人指点一些些的，给些建议吧。当然我们就只能说提出一些建议了，具体路怎么走还是看大家的实际情况。 对，没错啊。也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明瑞，来，明瑞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张明瑞。 欢迎 。我们今天就是我跟大佐本着挖宝的心态啊，不断的把我们的一些困惑再跟他说。 对，没错。刚刚上半段的节目呢，来也跟大家介绍了明瑞的你比如说他的这种跳槽的经历啊，以及上学的一段的经历啊。接下来呢，我们的时间主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在工作当中我们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吧。明瑞，其实一直想问你，对于这个第一份工作经历你是怎么看待的，就是人在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经历。 哎，对，这个是不是选择很重要的这个事儿？ 第一份工作呢，大部分人都是不满意的。绝大部分人都是不满意的，就是对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我很满意。 领导正在看吗？当然我这不是第一份工作的领导。我很满意现在的工作。 这个问题在于，就是你在你参加第一份工作的时候，这份工作是不是在你了解自己很清楚的前提之下做的决策？其实我就不是，就是我回国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来北京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根本就没有想得很好。 做的是哪个专业？ 做的是地产行业。 哎呀，跨度好大。从那个，我跟大佐又陷入了沉思啊。 从对外汉语到， 但是先从文艺编导 啊，从文艺编导到了西班牙语， 然后又做了高中教师，回来做了房地产。 好家伙， 干得漂亮啊。然后那有的时候因为第一份工作是你没有说很想清楚的时候就赶鸭子上架，哎，觉得我应该工作了，当时有什么机会我们就去，对吧？ 对。 那您具体不满意是在指的是哪方面呢？ 指的是其实我特别重视的一个东西啊，就是包括如果你的简历，其实从职业角度来讲的话，我的简历可能你会觉得很丰富，但有的人感觉会很复杂或者稍微比较零碎，这都是一种可能性。就是我在面试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面试官也经常问我，你跳了很多槽，或者你的专业跟你的职业不匹配，就等等各种的问题，都会显得你的职业经历过于的零碎。所以我们一直有一个问题叫，就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到底是通才更容易成功还是专才更容易成功，对吧？ 对， 这个问题经常会有。但是我自己的感受啊，其实最重要的是节奏。 节奏，哪方面的节奏？ 换工作的节奏。 不是换工作的节奏，是你个人发展的节奏。就是你的这些选择，你的这些变化之间是不是有逻辑的？ 比如说呢？ 比如说， 你第一份是地产，你等你第二份工作是哪个方面的呢？ 我第二份工作是金融。 哦，它之间的逻辑其实很大。 它之间逻辑是我自己选择的专业，就跟行业无关的一个专业的问题。其实我从工作以来一直给自己的一个定位就是做品牌管理，做市场营销的。所以虽然说行业不同。但是 工作性质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那这就变成了很好了解的一个逻辑，就是说，你虽然选择了不同的岗，不同的这个行业去接触，去了解里面的东西，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断的夯实你自己的职业的价值，夯实你自己的职业能力的。然后它就会让你很容易在你以后面对的很多的跨行业或者跨这种平台的问题的时候，去迁移你过往的一些经验。就在你整个的职业生涯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这种对于自己就是最根本的这份 我要坚守的这个岗位的时候，就这个东西它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节奏，让你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去让它加码，让它增加你在这里面的本事。所以说第一份工作当时选的时候，就是一个妥协，就是节奏比较乱的一个选择，就是我当时刚回来，你第一要考虑的是你要先好你在北京住在哪儿。 对， 对吧？ 你要先生活， 对，你要先生活。所以那个时候就面了好多机会，然后只是在这个众多机会里面选择了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机会， 就相对不错的。 对，相对在这个状况下就比较适合自己的机会。但那个时候完全是节奏比较乱的一个状态，因为刚回来什么都没有想好，所以可能大家都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个经历。我第一份岗位是没有谈过薪资的。我当时跟我的那个 HR VP 说的时候，他说你有什么期待，你有什么想法？我跟他说，我说我不知道，公司定就好。 哎，会觉得可能你自己经验不是很足， 对， 觉得好像谈薪资有点高估自己了，所以你给我多少我就用着。 而且你也不知道自己在这个时候可以值多少钱。我那个时候是很匆忙，就回国之后立马就找了一份工作，因为先要在北京扎下根儿，对吧？但是其实后来反思了一下，就会知道自己的这个选择是 不太对， 不理性的。 是做了多久之后感觉到可能不是适合自己呢？ 其实没多久，就是两三个月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了这个东西。其实那个就当你混乱的状态过去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就会重新评估一下自己的这个决策是不是对的。但是第一份工作嘛，还是坚持了一段时间的。后来的话就重新规划一下自己，因为你之前会从我当时在老家的那个状态，然后到西班牙的状态，然后再跳回到北京的这个状态，这个状态之间需要切换。我允许自己有一段时间可能稍微比较节奏乱一点，但之后对要节奏要一直要保持下去。 对，他刚才说到了一点，我就是一直也想问你，因为我可能觉得不太好意思哈，就是我看过他的这个履历特别长，但是我会觉得有一些些的就变化太大， 对， 可能有些我都不太看得通。因为我们节目也来了很多就是青年榜样，我就记得我在上个月的时候采访了我们芳草地的一个高层，那是一个女生，但是她从入职一直到最后一份工作一直是在做酒店，就我觉得她的这个工作， 对，这就是刚刚所说的， 对吧？ 专那个叫什么？ 通 专才和通才， 就是作为比如说你职场 HR 这两份履历，你觉得哪一份会？就是还是用人角度不一样嘛，但是你会不会觉得就是你这种跨度比较大的会稍微有一些的就是不吃香呢？ 其实我并不建议大家在各个行业当中频繁的跳，除非你自己想的很明确，而且你知道这种跳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并且你能表达出来。 你这种呢会不会让人别人觉得说你什么都想做，就不是很专，就是变成了我什么都想去尝试， 所以就变成什么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你从表层上的问题来看的话，是从不同的行业当中去跨度的，但是核心的这个逻辑是一直保持的。 我的工作性质是没有变， 工作性质、工作专业，就是我的岗位和行业。我的行业虽然变，但我的岗位、我的职业是没变的。所以从职业的角度来讲，这个衔接是特别明确的。而且你会有充分的这种理由和衔接告诉别人说你的岗位迁移对你的职业的夯实是有好处的， 你就了解了更多的领域。 对，这个东西如果你自己想得很清楚，而且你能说得通，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很大。但如果你的这种频繁的改变、这种跳槽或者这种角色的变化是一种无序的，就我们刚才说的节奏是没有节奏的，那这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在这个对工作岗位中去面试别人的时候，也会问到这样的问题。当我拿到一个岗位的时候，我也会算一下，就你在各个岗位当中你坚持了多长时间。那如果也是比较短的时间，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我就问你，你给我说清楚，你为什么要选择这种频繁的变化？ 那你认为就是每一段变化的节奏和时间，以多少是让我们觉得可以接受的？有多长时间换一份？ 这里面有三个逻辑。第一个逻辑呢，就是说你在这份岗位当中你创造的价值是逐渐的增加的还是减少的，就是你有没有在这份岗位当中还有增长的点。如果没有了，那这个问题就很明确，你需要调整这个增长点呢。就是你对于你岗位的价值。第二个呢，就是刚才大佐说的，你在这个公司或者在这个岗位的时候，你有没有需要再学习的东西了。就是如果说有的话，其实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你需要坚持，但如果说没有的话，其实你需要考虑的。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说你真的对于现在的环境有你抵触你原则或者对于你的这个身心健康有重大危害的时候 那是一定要换的。 对，这个是 透支了，对吧？ 对，这个是一定要，对，就透支了你的心情，透支了你的这种心力的时候是一定要换的。但是还是那一点，就是说你的整个的调整是要有节奏，你的节奏在于说你不要，就即使说你的岗位和你的 这个行业有变化，但是你的职业一定要保持住。所以你上下一份要选择的岗位、选择的地方不是盲目的，它是要能够把你现在的一些经验或者你现在的一些东西在你职业规划的路上能够迁移过去，能够衔接得上的。如果这个衔接乱掉的话，你的节奏就全被打乱了。 对，就很多人觉得哎，教育行业挣钱，那我这个就是下一份工作我就做教育，然后突然间觉得好像服务行业挺好的，那下一步我就那个什么。那你 对他们只是在行业跟行业之间的选择，没有在工作本质当中的选择， 关联性对吧，连通性。这种就像你一直做品牌推广的这个， 对， 你觉得品牌推广跟你原来做文艺编导的这个，它中间有什么能够传下来的呢？就是衔接上的东西。 有啊，就是你在做编导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媒体行业人有两个特别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好的一个素质吧。就第一个就是敏感性， 嗯， 对吧？我们对于新闻，尤其对于语言的敏感性是很强的。 嗯， 你可以很好的去捕捉语言的意思、表层意思、深层意思，以及这个语言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个对于你之后，比如说我现在从事的这个品牌管理，包括市场营销，包括后期的这种企业管理的过程当中，它是有非常大的这种促进作用。因为它会让我们在于信息的捕捉和提炼的过程当中能够比别人更精确一点，这也是特别重要。就我们现在工作当中，大家总说工作当中有很多矛盾是由于你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 嗯， 然后你个人发展当中有很多迷茫的地方，包括你要去接触到的一些东西让你觉得很困惑的时候，其实由于是你的信息处理不当，对吧？就是所谓信息处理能力是我们至少是我从之前的这个媒体行业迁移过来的能力。第二个呢，就是你的沟通和表达的能力。 嗯， 对吧？ 这也是我们会具有的。 对，一般媒体人可能在这方面也会有一点天然的优势。 对， 这个在工作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你在做这种品牌管理啊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 嗯，就是说我们媒体人如果想转型有优势的，但是说因为什么说想谈论这个话题，这两天我有一些同学呀、刚才我也是节目之前跟那个明瑞分享了一下，突然间因为领导层的变化可能就被架空了，可能你就猝不及防的，你就是觉得哎，我手里有很多档节目，我是当地的名主持，你真的是突然之间节目取消，给你换到另一个岗位。 对， 这时候你来不及想，如果说我们一直有这个意识，说我第二份职业或者我退一步能做什么的话，我们可能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就能转换。但是真的会有朋友， 但是真的会有人在自己相对稳定 的 工作情况下，对啊，真的会有人在你相对做得很稳定的情况下，你就比如说像明瑞现在，假如说啊，咱们打一比方，我现在已经做到了一个公司的副总裁，我会去想我要有一个 plan B， 假如说我这个公司副总不做了，或者说我做的不开心了，我就咵一下就会跳过去。我觉得很少有人会有这种想法。 你会吗？ 不会， 对吧？我觉得这样就是，如果每一份我们正在做得很好的时候，突然间就是在想我下一步要干什么，他会有点不幸福，就觉得对世界有着没有安全感的那种感觉。 这个问题是不是不会？就是你最好不要这样做，就是你总是给自己留个后手。 对呀、 在工作当中遇到任何问题，你都会想， 你都会想我后退，我会怎么样？我会 逃 避 的。你遇到任何问题，你都不会想去解决它，而都会逃避的。久而久之的话，你会变得特别的消极。就我今天跟别人有矛盾了，那我想我要离开。 对， 我今天遇到困难的了， 我要离开，反正我有后路。 对，反正我有后路。这样的话，你是永远不会在这个地方有突破的，你不会在这个岗位上有突破，意味着你在下一个岗位上 也不会有突破的。 所以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问题，就是你频繁的跳槽本身不是问题，而在于你跳槽的下一份工作跟上一份工作是程序性的沿接的，是往前递进的，而不是说平移。我从这份工作跳到下份工作，我平移过去，它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那其实是不是一种没有，比如说很多名人没有安全感吗？做什么事情都喜欢有 plan B 的这种的，可能真的这个工作我就觉得我下一步我已经想好要干嘛，如果你真的不要我就赶快走。我觉得好像很多人比较恐慌，就觉得我一定要无缝连接上，中间如果给空了，总觉得有一些没有安定感的感觉。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是不要在现在这个状况，就除非你真的动了这个脑子，而且你真的有不可调，就跟我们刚才说的，你有其他的一些要素影响你必须要走的跳槽的时候，你可能会考虑这样的问题。但实际上如果不是在这个状态之下，我建议大家不要去考虑 plan B。 你可以做这样一个动作，就是你分析好自己的优劣势，分析好自己的优劣势，这个特别重要。就是我包括我会给我的一些这个职业上的伙伴一些这样的建议，包括指导，就是说我们做一个规划表，这个表里面有我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嗯，我的劣势是什么，嗯，我的爱好是什么，我的能力是什么，然后我在哪方面需要打造我的核心竞争力，我需要形成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我们说他的表达能力好，他的书写能力好，他的沟通能力强等等，这是他的优势。但可能另外一个人就是他不是太善于表达，这表达上他的劣势，但他思维逻辑很好，对吧？或者说他的这个对问题的这个捕捉能力，对信息的处理能力很强，这都是你个人的优劣势的不同。你在这个地方是需要下功夫的，它不是 plan B， 但是它会让你很清楚的知道自己一旦遭遇到一定的变故的时候，你可以在哪一点上去突破， 就是先做好准备，但我们先不走。嗯， 对，这个准备不是退路，就是你要给自己持续的想好退路的时候，你就会丧失很大的前进的动力的。 就是不就有一句话大家经常去讲嘛，也有很多学生在考试的时候会用到，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嗯，对，虽然我们可能 他这个准备 大俗话，但是确实是大实在的话。 对，他这个准备不一定非得是我的 plan B， 或者说我的退路的这种准备，是你要时刻保持自己一种紧张、一种奋发上进的状态。当有一个工作真正适合你，或者说是一个让你前进的方向的时候，你能哗一下就给它接住，我觉得是这样的东西。 你至少要知道自己哪儿能行，就是很多人在跳槽的时候，我一旦离职了之后，对下一份工作的选择是海投， 不知道 海投还不知道该做什么， 对吧？我不知道 哪有用人，我就往哪儿投。 对，这实际上是，就是只要这个工资在我的期望值之内， 我想要个 我什么都能做， 要一万以上，然后哎，我就筛选一下这些，我就都投。 对，这个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状态，你选择公司的标准是我多少钱，离家远近，其实这个就本身就是一个不太积极的一个心理状态。如果你是从自己的专业能力和自己的优势上去考虑这一点的话，可能会更合理一点。 其实大部分人选的专业那个职业还是因为离家远近和多少钱，是吧？因为他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嗯，因为之所以问他这个问题，是真的我身边真的有就是在当地做得不错的，也有一定影响力的，然后什么都安安稳稳的准备享受人生的人，突然之间被架空了，这时候跟我们发来求救信号，说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够转型干什么，然后又很恐慌。后来我们给他的方法就是说，你先把手头的先做着，边走边想。但是这个是因为已经发生到的，我们也想提醒那些就是可能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行业或者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重大变革的人，应该就像刚才明日说好的，你做好自己的这个短板，把短板补足了，做了万全准备，一旦有这样的情况，你是走啊或者是继续适应新环境，你也有个心理的准备，对吧？就不一定都要 plan B， 就是哎妞我就上别的地儿去啦这种的。这是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下职场的，今天我们其实也学到了很多。 对，没错，这真的是学到了很多， 对吧？因为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专业，就这个行业，顶多是说台与台之间的一个变化，但是没有说到说真正的跨到另一个专业，或者是做什么媒体人的身份做另一份工作，这个是我们都没有接触到的。 对，没错。反正我是觉得每天，在采访不同的人的时候，你虽然你的人生经历只有一次，但是你会从其他人的身上看到他们的生活轨迹和状态， 对， 就是你能从当中学到一些什么。我觉得这就是我每天做节目的 开心的地儿， 原动力所在。 对，然后能打开了我们的思路吧，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能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而且我觉得他最大的特点是他原来是我们属于同行，然后一个同行现在转型的也比较 能直接跨出去， 对，而且做的还蛮。其实你是在生活当中就是一个很有规划性的人嘛，就每一步要做什么都要规划好的吗？ 不是， 就是工只是工作是生活不要， 对，就是 哦，这个分得很开啊。 生活是生活，工作是工作。 很多人很难得他会把工作当中那个状态带到生活当中，然后真的其实我感觉，如果说我这种比较佛系的人哈，就走一步算一步的人，如果真正的是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个就是要一起生活的 partner 或者朋友之类特别有规划性，我会觉得有点累。 对， 会吧？ 对。 那你对于朋友相处当中是这样子的吗？其实我有证人啊，你好好说，我会调查的啊。 朋友相处这最好不要这样，就是计划和规划对于一个人来说其实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就是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你所有的事情都会很计划的很清楚的话，其实你是达不到你想要的那个状态，就是每一件事你都会计划的时候，是件特别累的东西。 对，其实折磨你自己。 对，折磨你自己。而且当你因为这个东西，你有计划就有执行，有执行就有成功和失败。如果你每一个计划的都很清楚，但是你会频繁的面临失败，而这种失败的话会给你特别大的打击。这个是不正常的。而且其实从就是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就是 因为你职场规划，我们不是规划细节，而是规划大的方向，规划这个大的链条，让你把路铺好，而不是说让你规划到每个石子都是什么样的，这个是不正常的。那生活当中更是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会感觉，就生活当中特别计划的人，总会给人一种特别算计的感觉， 嗯， 有一点点， 对， 对吧？ 嗯， 其实不利于你跟别人展开正常的这个友情交流的， 就你跟他相处会比较累， 对，就是 就是什么事儿都要安排好时间，一旦打破了你的这种 schedule， 他会比较抓狂。 对，对， 然后你在那想，那你这是不是因为我的原因，你这么难过呀？就 对，然后大家就会一块儿不开心， 会影响 他，就会把 他会比较躁， 对， 控制不住的那种躁，嗯，这种还是我觉得其实他自己很痛苦，未必是说他故意的，可能是性格的问题， 对对对， 嗯，说他这种就很好，工作当中有节奏， 嗯， 生活当中 就是 对， 哇，这。 这样的生活状态还特别好， 再次把掌声送给他，很棒很棒很棒，分得很开。我觉得他是个，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说找到自己，他是一个很明确的就已经认识到了自己，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清楚我能做什么的，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要走哪条路，几岁的时候还能感觉到吗？ 几岁？ 他要是五岁，咱把话筒拉下来了。太可怕了， 今儿节目就到这儿了。 因为五岁的孩子跟妈妈说，妈妈以后我要做副总裁，妈妈说职业好，我要去西班牙，妈妈说啥，会这样的感觉。你从几岁开始就认识， 确定那不是穿越回去的吗？告诉他， 有可能从电视机穿进去的，是吧？ 好家伙， 可能是从初四开始吧，就是最早的这种感觉啊。 也没比五岁晚哪， 这没比五岁晚哪去，真的。 是这样，就是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是可能跟家庭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我自己的决策，很重要的决策。因为为什么是初四开始？初四其实中考就变得已经很重要了，对大家，对吧？中考很重要。然后从中考的时候，我的这个决定就不太受家里的影响，就完全是由我自己来决定、自己来规划的。因为你如果说从职业规划来讲的话，你的这种学历规划是从职业规划的一部分， 对， 它会影响很大。虽然说我们现在不会把高中写在简历上，但是你高中会决定你大学，会决定你之后很多的事情。 嗯，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为什么会说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事件让我觉得可能自己还有一定规划的想法吧？就我在考高中之前是考虑了我想去哪些高中，然后在高考中考之前去挨个高中看一下。 哇！ 就我想要哪个环境，我想要哪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所以我去到那个高中去看一下，然后看完之后回来之后就把自己的这个列表清除一下，比如有几个看了之后觉得不合适，然后就划掉了，然后中考的时候就奔着那两个去。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人家能当副总裁了， 就是领导的思维和我们这些执行力的员工的思维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能是很努力，指哪打哪，我们真的做得很好，但是我们缺了他这个思维。 对。 哇，从初中开始就这个样子的，那你的家庭环境对你的教育方式也是比较宽松的。 对，相对比较宽松，就是在影响到我自己的重要决定的时候呢，我的家庭可能通常是他们给意见和建议，但不会去影响。就如果这个东西你决定了，包括我后期的考大学出国，当然会有一些多种多样的因素，但是总体来讲是我自己的决定。 就是你每个决定父母都会很支持吗？ 有他们的想法，其实是有他们的想法，但是这个东西就看你自己的争取，就你是否坚定。如果你都不坚定的话，那其实你父母或者你的家庭他没有必要 对 全身心的支持你，因为你自己的这个想法是不坚定的。但如果你自己很坚定的话，你父母只要觉得这个东西它没有特别大的负面影响，通常也不会有很激烈的反对，就是还是可能在自己吧。 其实父母因为比较了解孩子， 嗯， 对，有的就是我遇到过那种，就是就我就要做这个什么，我就要做这什么，父母还反对，父母会说，其实他就是三分钟热度，但是一般一反对的时候，他就热血高涨，我一定要争取到，好，多方努力了，我也帮助他，就 是、但 是 他没有做 到，但是当父母也同意之后，他两天。就 对，真的是三分钟热度。 真的，其实有的时候你觉得父母不相信你啊，不支持你，要想到可能你一直以来做的很多事情，让他积累出来了，父母是很了解你的，他会知道你确实就是三分钟热度。如果小打小闹，那我就让你去了。但是有时候关乎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他觉得你根本就是三分钟热度，我就不相信你。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就是当别人怎么看你的时候，你应该想一想，是你一直以来为什么给人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印象，到底是从自身找原因吧。 嗯， 对， 嗯， 对，没错啊。那这个我们上段的这个青年会客厅啊，先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再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于自己啊在工作上面的一些转型和变化啊。各位千万不要走开啊，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我们在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后再来跟大家聊一聊。

啊，明瑞，不好意思， 我 完了，我的工作没了。 季明月说：“你居然对我们的副总裁讲出这样的话 啊！”对， 嗯，然后如果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和我们的这个微信和花椒直播平台的朋友们啊，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叫张明瑞， 嗯， 他是我们一家企业的副总裁啊，年薪啊， 年薪好了， 很高的一份年薪啊， 对， 嗯，他的从业经历也比较丰富。刚才我们在过去的一个半小时之内呢，了解了很多。那么现他之前一直做的是品牌推广有关的工作，到现在是做到了副总裁，可能是前面积累的很多了。 对， 那么我们就对于品牌推广这个比较好奇。对于我们来说，就感觉它这是个名词，具体是做什么？ 对，或者说品牌推广对于我们就是主持人来讲，他只是去介绍你的产品，去介绍你的 我们能做的工作，就是来去介绍。 就比如说北京青年广播，我只是去介绍北京青年广播它的影响力、公信力等等什么收看方式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或者跟我们的花椒合作，看这个九八二青年说啊。 对，这可能就是我们印象里边的品牌推广。 其实这个是给到我们的，但未必说是我们真正去挖和去做的。那么作为品牌推广是怎么来做？比如说这个项目或者这个产品给到你，你们真正需要做的每一部分工作具体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我更愿意叫品牌管理，它推广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品牌管理呢，因为就是我们的这个社会其实变化速度特别的快，大家肯定能感觉到。可能几年之前大家对于品牌的感知没有这么强，但现在越来越多，尤其青年人越来越多的是，我在选择任何一个东西的时候会考虑品牌的因素。所以说我前两天也在看一些相关的资料，说我们的这个中国之后一定会变成一个品牌型的社会，像发达国家一样，而且很多东西呢是从这个品牌的需求、品牌的思路角度的话，可以给我们更多的针对于市场、针对于我们想要的这种高品质的生活有一个相对的促进作用。但是品牌管理呢，在我们只是现在有一个简单的认识，并不是每个人都考虑到它是一个很专业性的一个内容。所以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呢，品牌管理涉及的层面就会很多了。就是我们经常说品牌包括这个公关啊、这个商务推广、新媒体等等这样的东西，而且呢还会涉及到一些关于心理学、色彩学、行为学等等这样的东西，都是它的底层的一些思维、一些思路。所以当拿到一个品牌我们需要进行管理的时候，首先我们会考虑它的目标用户，做一个清晰的目标用户的画像。而这个目标用户的画像呢，因为很多企业也在做，而不是简单的说我的目标用户、我的潜在的消费者他多大，他月薪多少，他怎么怎么样。而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考虑这个用户画像它的线上的数字场景和线下的物理场景，以我品牌和产品之间的交集是在哪个地方。就我现在做一个产品、做一个品牌，我的目标用户他在线上什么场景活动，在线下什么场景活动，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呢，品牌需要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个性，可能就包括我们这个广播节目来说也是一样的。那 你所针对的人群， 对你凝结出来可能是有一句 slogan， 但这个东西的背后呢，需要你传递一个非常明确的价值观，而这个价值观需要跟你的目标用户很匹配。这个时候的话，它会产生很好的粘性。所以品牌不是说有一个 logo、有个印在袋子上的图形就是品牌，而是说更深层的话，你需要跟你的用户文化价值观需要建立非常好的这种联系。像我现在做的这个公司，我们公司是做新能源的，是做环保产业、做太阳能的， 就是国家大力扶持的一个。 对，国家大力扶持的。我们需要的现在就是，除了之前对于这个行业的认知，他可能做的很多是太阳能的应用，太阳能应用这个领域的。但现在我们公司要做的东西就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把价值观传递给我们的新用户。太阳能的应用，它究竟 不仅仅是在热水器上了，已经 不光是热水器， 我们提到太阳能可能就觉得在热水器、啊。 对，但其实现在的话，我们需要把它上升到一个更高的价值观层面，比如说它所代表的那种环保的概念，对于人类未来的共识的这样一个思考。对于碳应用、碳减排等等这样的东西，就是你需要提炼它的价值，然后让你的目标用户认可你的价值，然后我们产生一个从思想层面更加深入的互动，这样的话才能让你的品牌是活的，是能够非常永葆它的这种青春活力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大的品牌，就现在你能想到所有的大品牌，它其实核心不在于它的产品 有多少多少新奇的卖点，而在于这个品牌跟你之间是否契合，是否是非常强的关联。比如年轻人特别喜欢那些潮牌，你特别喜欢它代表的那背后那些文化，无论是这种新潮文化、街头文化等等这样的东西，你是买了它的文化而选择了它的产品。 对，这些年发现很多品牌开始讲故事了，尤其是一些老的那种传统的品牌，我们可以经常在微博上看到，Chanel 或者迪奥，他做高定的时候，他把那个整个包或者鞋的制作过程给你表达出来了，让你觉得 这个是之前没有的，没出现过的。 以前他就是，我觉得这些品牌都比较高高在上，他不会给你讲故事， 或者说他只是在近些年才传入到国内的，他可能是在国外的这些品牌，比如说 LV 啊、Chanel 他们在上市的时候，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些品牌的背景故事，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品牌文化，然后慢慢传到国内的时候，大家我只是知道 LV 贵，奢侈品，然后我去选择它， 对， 但是我不了解它的品牌文化， 是，就是 所以像那个我们刚大家说的那个 Chanel 是吧，就是它传递的那个女权主义，是他在西方国家被认可、被认知、被接受，然后慢慢兴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层面的东西。那否则的话，就是你单纯用衣服样式， 但是那个包的应该 会说哇，你就是到这么贵什么的，你这么小，我们会觉得皮质可能是比较好的皮或者手工，那怎么能卖到这个价格呢？ 对， 因为它的文化，它一直传承，包括它的设计、它的理念什么的，都是它的附加的东西。 对，所以你看。在西方国家的那些政商界的女性，她都会选择这样一个品牌，因为当这个品牌穿到我身上的时候，我代表的是女权主义，是会代表一种精神上面的一个东西。那我们现在很多品牌转型，如果传统品牌转型，都会往这条路上去走。因为互联网的环境需要大家有精神层面的更高的这种交流。因为我们现在信息是碎片化的，你需要捕捉大家的一个时间，捕捉大家对信息的关注度。那什么能最好的去让你获取这样的东西，就跟你的身边的朋友一样，你只有跟你聊得最来的朋友，你们俩之间的交流的时长才会更多， 对 吧？所以品牌也是一样的，你只有跟你聊得最好的、跟你的这个价值观最相投的这个品牌，你才愿意在他身上花费你的关注度，花费你的时间和精力， 就是了解他更多一些。那这么说起来，品牌推广其实是适用于各行各业的每一个公司或者专业这样的，它都需要被宣传。 所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明锐可以最开始从地产到金融到新能源，然后到现在的 中间还有过 管理层， 金融、地产、新能源、 教育媒体。 其实最后 所以他其实的整个工作的本质或者说他的工作性质一直就是在做品牌的推广，我无论换到哪个产业，我都是可以根据我产业的特性去推广我自己的品牌的。 对，而且其实像刚才大佐分享说，他特别喜欢说跟不同专业的人来聊天那个感觉，对他们来说也一样，不同的品牌或者不同的就是他的产品，对你们来说也是个重新探索的一个过程。 对， 也是很有趣的一个专业了。 对，你需要有这套逻辑让你支持你在各个行业各种不同产品身上去挖掘它可以被用来和用户交流互动的这个点，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这里面就引申出一个更对大家实际上更有用的含义，叫个人品牌管理。 个人 品 牌， 对，个人品牌，这是一个非 常，我们没有这个意识，能给我们普及一下？ 就是是不是类似于字面分析一下，是不是类似于去推广自己？ 就你的标签， 网红， 对。不， 大 V 不仅仅是网红， 咱俩只是局限。 为什么咱俩我当不了总裁？ 咱俩我们刚才中间商量就开个农家乐了， 因为那个网红和大 V 可能离普通人还是有距离，所以你个人品牌管理什么的，就是你要想，就是以前当你的名字出现在某个地方的时候，那只是众多名字中的一个，而现在那个东西代表的是你整个人以及你过往的经历、你的能力，所有这些东西，那它其实就是你的品牌。你怎么让别人知道你的品牌价值？ 马化腾、马云、 对， 雷军， 所以你会看到，包括我们说的大 V 啊，对， 连着说， 我们连在一起了，我的天哪， 特违和感哦。 你想想，就你身边所有能给你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就现在让你想，在你的朋友中，你脱口而出的一到两个给你留下非常印象深刻的人，你能说出他的名字的人。肯定是自己的特点非常鲜明的。 哎，这个真的是， 对吧？ 你让我瞬间想，真的不会说想的那种人缘很好，但什么都一般，但是就是他的很多 很有特点的那种人， 对，他身上有标签那种人，会瞬间想起来 很有特点。 或者说我们需要哪种人，我会瞬间想到他。 对，而且他的价值观跟你是有契合度的。 对， 无论是同相像还是互补都算， 都是跟你的价值观有契合度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有意识的去强化自己的这种这个品牌标签，这样的话你特别容易让在生活当中你的朋友在某一时刻坚定的想起你，在工作当中也是一样的，让你的这个工作环境，让你的同事、你的领导在某一时刻坚定的想起你。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跟那个同事说啊，就是一个成功的职业经理人最重要的就是让你的身份，让你的角色变成你的工作当中不可或缺的这一环。 嗯，你说强化这个吧，昨天我其实看一条朋友圈，也是就是大家讨论这个问题了。有一部分我现在觉得新兴的，就是你刷朋友圈，其实他没有工作那么辛苦，但是他会刷很累，几天熬夜什么的，仿佛成为了你如果不熬夜或者你不发这个，就觉得你不努力。尤其是如果是加班的话，必须要拍一张，因为要给领导看。昨天一个朋友就在他发了一组在三亚，他可能去工作，但他在海边玩了一下，他就发了一组三亚的照片，然后后来删了，他又重新发了一条说分组之后再发，刚才那一条引起了什么，觉得我是利用工作去享乐，觉得还是苦咧咧的好吗，他就质疑了一下给我们这些朋友看的。因为我也遇到过，我们那时候就是跑旅游宣传，可能到每个城市去真的很辛苦，半夜到，然后早上铺会展，主持完下次马上就换下一个城市，但我觉得我是一个希望能展现出来我就是生活的比较开心的，可能每个城市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发一张就会受到警告，你让别人知道你是很苦，你不要来让人享乐。我是觉得这个好像有一点朋友圈走到了一个，大家好像总想通过朋友圈或者是微博这样的一个平台展现说我在做什么事情，但已经走向了一条， 但是 有点， 我记得之前有一句话说的，朋友圈是给朋友看的，微博是给自己看的， 真的是，就是现在说只有在微博上做了自己，QQ 中是什么样的人，朋友圈什么样的人， 因为在朋友圈当中会有好多双眼睛在盯着你去看呀。 就有时候你分组，你加了个新朋友，你也没有办法及时给他分组，就是分组其实还不是一个很能够， 对，所以说以后就不要发朋友圈了。 现在慢慢大家就都不发了，或者发， 好多人变成了什么仅三天。 哎，其实仅三天很，你不是吧？ 我不是 啊，那行，我觉得仅三天有一点点点进去会有一点点， 心里不太舒服。 对，有的时候或者是哪天我看过之后我就忘了，哎那天他有过，我想看他那俩推荐啊，三天，就会觉得 是不是他对我有什么想法？ 也不是仅对我三天。 你看大家就是刚才。王松说我们可能好多人都没有这个个人品牌管理的这个意识呢，但你其实你会发现大家都在受这个影响，因为你的朋友圈就是你的广告位， 对， 对吧？你发出来的这个东西， 对，它就证明了你自己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实际上产生了别人对你评价的依据，对吧？就是你觉得你发了一个工作过程当中，你发了一个青山碧水，就别人觉得你去玩了。 对，其实我很努力的在工作， 那就可能说明其他人不了解你。 我挨个敲门，哎，你看，这是我这两天做了这么多事儿，就是确实是应该利用好这种。 所以你觉得这个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你的这种身份的强化、标签、个人品牌管理，其实 不代够， 没有让别人就是真的去认可或者接受，或者说你自己的投入不够。因为如果你已经被别人认可，你是一个工作勤奋、努力的人，真正对这个东西有意识的人是不会受这一张照片影响的。 明白， 真正通过一张照片来评价你，来考虑你是不是出去玩的人，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你是个勤奋工作的人。但这类的问题是出在哪儿呢？不是出在别人对你的评价不公，而是出于你对自己的这个东西强化不够。 明白了，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每天都会发，就经常发工作，然后有一次发了一张出去度假，我们底下都刷屏，你终于可以休息了。 对， 就是他可能给我们强化的意识就是， 对，就是你一直在工作，一直在工作。 对，但是他也有一些后果，就是我们聚会再也不找他。 对， 因为真的， 因为他一直在工作， 因为总觉得你很忙，或者是你经常到什么九十点钟，我们觉得你也不会来，就时间长就又被边缘化。 好难过呀！ 你觉得这个问题的这个点变成，就是一开始的落脚点就是有问题的。你为什么要强化你勤奋工作这一点？ 那是不是应该综合一点？就是工作、生活，我应该两条腿走。 就即使是工作，你为什么要强化你勤奋？你不应该强化的是你的结果吗？就如果你是一个使命必达的人，你为什么要不停的强化你的勤奋呢？ 哎，对， 你的过程是无所谓的。 对，比如说我今年在什么获了什么奖或者什么，这个应该就未必强调过程。 对， 对， 你把你当你认识到你的朋友圈也好，或者你跟别人朋友在交流的过程当中，这一刻是你的一个广告位，你就应该认识到，在这个广告位上需要你宣传的是最重要的那个东西。而往往最重要的那个东西就不是一个过程，因为过程太长， 在一个点一个广告位上是不可能呈现所有的过程的，而你又在随意的、就是不断的强化过程，过程当中我是勤奋的，别人是很难记住的，而且是很难在这方面产生正能量的。 get 到了 get 到了这个点了。那你像我们普通人就是想强调个人的标签、我们要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能让别人加深一下对我们的标签？ 就是我们说正标签有这样几种、比如说你是一个很有信用的人，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感觉就是你要给自己一个很客观的评价，在你的朋友眼中，你如果你是个很有信用的人，那在很多关键的时刻、关键的岗位上，大家会需要你的表现出你这样的特点。如果你是一个表达很清楚的人，你是一个这个文笔很好的人，你需要在这方面去强化，就是还是第一步，你需要找到你的特点和你的不同。 那途径呢？是需要比如说发朋友圈 发现自己 或者微博的这种的吗？怎么能途径选？因为我可能就我觉得自己不错。可是哎，你怎么让我怎么能让你了解我的不错？不可能说哎，咱们相处三个月，你看看我是不是不错？没那么长的时间，包括你到一个公司当中去，我觉得很好，但其实这个东西是能理解的。老板，我毕竟没有用过你，你说你不错，我不知道。但怎么产生这个信任呢？ 这个信任是什么？就是微博也好，朋友圈也好，它都不是唯一的途径。就是你在不同场景之内强化这个东西的途径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在工作当中需要强化这个，其实是你在工作当中的每一次的复盘和结果的展现，这是你的途径。这个靠朋友圈是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的。就即使你有你老板的朋友圈，然后你发个东西，你怎么能保证你老板一定会看到？ 老板也许都屏蔽了， 而且你老板里面的人可能好多好多， 对， 不一定会看得到你。对，所以这个东西有往往是自己发给自己安慰一下， 对， 仅此而已。所以你如果说一个你想要一个统一的途径，我只能说并没有这样的途径。你需要分析你每次的情况，比如说你跟大佐你们在工作过程当中、你需要跟他强化的你的个性，你或者你需要跟他强化你的正能量，是你们在工作当中不断的摸索和这种表达出来的、而不是通过你的朋友圈表达出来的。就是你们俩天天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他对你的了解绝对不会通过你的朋友圈。 对，是通过这个人来了解的。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啊，不管是你的个人标签，你的 slogan 是什么样子的，其他人是怎么看待你的？因为我之前跟好多人也聊过这个问题，我说你会考虑其他人的眼光，就是你是不是一个工作人，你在这个岗位上你那么努力的工作，然后别人说你每天啊怎么怎么地，你会去考虑这些吗？我基本上得到的答案就是说，我干嘛要去考虑那些，我活给我自己看呢。那但我得到了我的收获，你不管是我在工作里边说我领导看没看到，我觉得我已经学到了，收获到了就够了，无所谓那样，活得太累。 对，就是你如果真的把这个东西目的性很强的话，确实是活得来。就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你生活当中是不是一个计划很强的人？如果你朋友圈都 突然间考了半天我的内心，我一下子语塞。 就是如果你的朋友圈这应该很私，就是其实是 对你的目的性要是很强的话，就是怎么说，拿白话说就活得就没意思了。 对对， 其实我觉得还是说分类型、分专业或分内容。比如说我今天想吃到什么东西，我就多远排队我要去。那你就说我目的性很强，对吧？那可能就是今天比如说我要就是看或者遇到什么，就买，这么说吧，买一件衣服买不到，我也不能说我就不走了，那个有点难为自己了， 对吧？还是我觉得每个人他的状态和他在意的方面不一样，他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不要太难为自己，就是你一定要把你在某任何一个行为上都会考虑到，就是他对我的老板有没有影响啊，他对我的同事有没有影响，这种刻意其实会让自己很累的。 对， 但其实这个东西有没有作用？它有作用，它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但那个东西往往是你真正的真实流露。比如说我对我自己的朋友圈的这个应用啊，就是它特别像我的这个随手日记， 很专业，但我看你的朋友圈，我会觉得是个工作的人，但是不是个频繁刷工作的人。 对，就是因为它会变成什么呢？就是我工作当中需要一些表达，我会说，因为里面毕竟有一些是客户，有一些是这个需要交流的人，他需要了解我公司的情况，那我会把这个东西会表达出来。因为你要特别分析好，就你的朋友圈究竟有谁在看，这也是很重要的。 这我怎么知道？如果能出一个谁最近总看你的朋友圈？ 不。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你首先你的朋友圈的结构，你有的人会分得很清楚，我这个是公众工作号，这个是生活号， 这个其实很好，规避了， 对，就规避了这个你的公众圈很混乱。但如果你没有那什么的，你就考虑一下你现在的这个微信里面有多少是你工作上的伙伴，有多少是你的生活当中的同学，对不对？您按比例的话去考察一下，你要给谁看什么样的东西。再有就是，其实啊，说到底，你的朋友圈真正关心的人，就我自己感觉啊，就是你朋友圈真正关心的人其实是你的父母。 对， 是 在意， 是真的每个朋友圈都会看， 对，他会认真去看的。 对，如果你真的是很在意你朋友圈表达的东西，你不妨做一些让他们觉得很放心，让他们心里比较舒畅的那种，反而是真的能起到它的作用、 哎。尤其是有时候你在朋友圈调侃或者开个玩笑， 对， 然后有一次我把药撒了一身，我就发了一条，我就是说治手抖，然后有个朋友就在底下说你帕金森，我妈一个电话打来了， 啊、 你 怎么了？ 他怎么说你帕金森了？我说妈妈开玩笑开玩笑，就是就像你说，真正很多其实我们刷朋友圈啊，就咔咔咔过了，然后这未必说真的记得每个人他今天干什么，他发表什么东西了，那真的是在意你的人是真的会在意， 除非你不断强化，不断强化。像我有一点东西就不断的强化到了我的朋友里面，就是。当然不是刻意的，因为我的习惯就我特别喜欢写东西， 嗯， 就写点什么诗啊，写点什么随手的那种、 啊，还是个诗人， 就是自己写着玩。但是有的时候你在路上写的时候，写完了就会发到里面，因为它有一条时间线，就是你、它就变成了你的一个记录的东西。 对，很喜欢。就我知道我那天在做什么，我可能翻回来之后我就有点印象。 对，我从开始用微信的时候就会做这样的事儿、就不定时的自己只要有点感觉写的东西就会发出去，就不是故意要给谁看，是因为我要记录这个内容，然后觉得自己心里被安慰到了，然后但是真的关注你的朋友，一路走来的朋友就会在这点又很强化，他会知道啊，你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然后你会怎么样，他也不会觉得你天天看你发这种东西很烦，因为他知道你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就是这就是你真实的你自己， 你的标签， 对， 啊，那今天呢，不知不觉已经聊到快结束的时间了。现在是 这两个小时啊，真的是 对，很快， 对，很快，而且收获满满啊！不知道刚刚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啊，有没有在自己的人生规划呀，或者是说职场规划当中，去真正的找寻到自己所需要的那个东西？不管我们在这儿怎么聊，因为这是我们三个人共同的观点，可能 认识还是有局限。 对对对对对对，跟每个人的观点肯定是有不同的，但是最主要的啊，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找到自己，找到自己，不管你是在职场还是在人生还是在生活当中都很重要，去选择自己所希望或者是所期盼得到的那个人生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要有一颗向上的平常心，然后凡事努力去做，结果呢能够做到自己就是很好了啊。 对，我的开家饭店就够了。 对，那我们就给您捧个场啊。那今天呢很感谢张明月做客我们节目，他有特别多的话题我们还没有深挖。那么呢也希望未来的节目当中能多多到我们的青年说来做客，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一下你的这些理念，把很多的建议送给这些在迷茫的职场当中的朋友，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明睿到我们的会客厅来做客。稍后带给大家的是我们的 活力 music 课啊，这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